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晚上的18: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乐陶。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5年北京市力争高精尖产业占 GDP 比重超过30%。 双减政策实施了一个月，依然有培训机构违规开课，政策如何才能真正的落地？ 教育部表示，接种新冠疫苗不能跟中小学生的入学挂钩。 有出京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在经满了14天以后，持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以返校。 权威部门发布996典型案例，996工作制要被杜绝了吗？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会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按照计划撤离阿富汗。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请王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呢，北京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午后呢最高气温升到呢30度左右。从今天夜间开始到双休日期间，北京受高空短波槽和低层湿度增大的影响，云量呢是开始增多，多这种分散性的降雨天气，这样呢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今天后半夜呢云量比较多，西南部山区呢有些小阵雨天气，其他地区呢没有降雨。最低气温呢是18度，可能明天早上体感会略凉一些。周六一大早出行的朋友呢注意适当添加外套。明天周六呢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些分散性的小阵雨，目前看呢山区有1-2毫米的降雨量，城区呢有可能会有一些零星掉点，最高气温呢是28度，云比较多而且不晒，气温呢比较舒适，总体呢不影响大家周六出行。外出呢注意携带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就可以。周日呢下午到夜间呢，北京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对大家外出呢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要注意防雷避雨，降雨呢可能会导致路面湿滑，驾车呢要注意安全，同时也避免前往山区啊、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区域游玩。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好，再见。 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西南部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十四五”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力争高精尖产业占 GDP 的比重30%以上，培育形成4到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以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医药健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将汇集集成电路和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创新药等等，打造成为北京制造、北京服务的新名片。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志解读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时表示，规划体现了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创新引领数字赋能、产业链发展新集群等5个突出。 到2025年，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70万元，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达到30%，

北京时间18:29，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乐陶为您梳理今天国内的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相关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6号的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2例，上海1例，江苏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上午，江苏省扬州市举行第29场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尹成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昨天0点到24点，扬州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为普通型，来自风控管理小区。至此，本轮疫情以来，扬州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70例。 那尹成雷同时也表示啊，通过对于病例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已经排查出了151名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人员，都已经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隔离管控，两轮核酸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 他表示，在昨天送检的93份确诊病例相关场所的物品环境样本当中，共检出2份阳性样本，为家中物品样本，已经对相关场所进行了全面消杀。 8月26号的0到24点，上海报告了7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追踪了同航班的密切接触者243人，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观察。 8月26号0点到24点，上海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病例为中国籍，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是之前本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常住浦东新区。目前已经追踪到这名病例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11人。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环宇表示，截止到8月26号的24点，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区共报告了7例确诊病例，都是男性，1人是埃塞俄比亚籍，6人是中国籍，都是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7人都存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感染的人员或环境的风险，并且在工作、休息等区域存在不同程度的近距离接触的情况。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截至到8月26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0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是8亿8943.9万人。 针对一些个别地方要求学生返校上学必须提供家长接种疫苗以及家长必须做核酸检测等要求，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不允许入学的情况。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疫苗接种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知情、同意、自愿。特别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讲，他们本身能不能打疫苗，愿不愿意打疫苗，从教育系统来讲要加强宣传。但是最终这些孩子打疫苗要在家长的监护下，家长知情、同意、自愿的情况下才能打疫苗。 把是否接种疫苗，特别是家长和共同居住的人是否接种疫苗，作为能不能进校门的标准，既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同时这种做法也是不合适的。教育部在了解了相关情况以后啊，也是及时发出了提醒，要求各地立即叫停这种做法。 王登峰表示，接种疫苗不能作为一种强制手段，特别是不能和中小学生的入学挂上钩。 再来关注，教育部今天举办了2021教育金秋系列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督促各地和学校根据疫情的形势变化和学校师生的分布情况，来严格的执行秋季开学返校的标准，逐校评估开学返校的条件，不达要求不能开学。 教育部要求各地和学校要切实加强返校前人员健康检测，精准掌握师生返校前连续14天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校，境外师生没有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 再来关注，在会上的北京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晓明同时也表示，凡是有过出京史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师生员工，除了要落实北京现有的防疫措施以外，还要在京满14天以后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返校。在境外低风险地区的高校师生员工和新生是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才可以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 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及14天内有该地区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 待所在区域降低为低风险地区之后，返京前14天进行健康监测，健康监测结束后可以返京，但需要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抵京当天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之后，持健康码和行程绿码才可以返校和到校报到。 我们再来关注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四版近日发布。第四版方案当中明确，高等学校学生在校园内要佩戴口罩。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如果学校所在的县市区范围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学生上课的时候可以不佩戴口罩。幼儿园在园期间可以不佩戴口罩。 那么秋季开学在即，学校和托幼机构都是人员聚集场所，秋冬季也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感冒呢也会出现发热、咳嗽等和新冠肺炎类似的症状，应该如何区别把握呢？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今天回应表示，进入到了秋冬季，学生和教职工发生感冒、出现一些咳嗽、发烧的症状，不用紧张。首先要对自己的近期生活和工作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自己有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有没有过出境旅游过，有没有去过人群聚集的密闭的场所，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同事他们有没有出现过发烧和感冒的症状。贺清华同时也表示，有了这些基本判断以后，出现了发烧和咳嗽以后，在严格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戴好颗粒物防护口罩，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在医院要如实的告知医生你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医院医生通过临床的表现，结合出行时生活情况以及核酸检测和临床检查，按照第八版的诊疗方案会做出判断。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996工作制违法吗？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呢？近日，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就此类问题给出了答案。 那这个996工作制就是指早晨起来是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能休息一个小时或者不到一个小时，总计工作在10小时以上，并且一周上班6天的工作制度。这和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是明显相悖的。 那其中有一个案例啊，涉事快递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工作时间为早晨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张某以工作时间严重超过法律规定上限为由，拒绝超时加班安排。而快递公司以张某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他解除劳动合同。劳动仲裁机构裁决，涉事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并将案件的情况通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快递公司因此受到了责令整改、给予警告等处罚。 那遇到了被迫超时加班的情况，员工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呢？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两大权威机构啊，同时发布了涉及996的典型案例，对于企业和劳动者以及劳动仲裁和司法机构具体都有哪些启示？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娄宇，一起来听他的观点。 遇到超时加班的情况呢，是可以去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另外呢，如果有违法违规安排加班的话，员工是可以立刻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指导性案例，首先我明确一下，它的性质不是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争议，去仲裁机构或者去司法机关要求去处理审理的话，是不能以指导性案例为依据的，他们依然要以法律为依据来审判。但是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它的功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在碰到类似的案件的时候，最高的审判机关是倾向于是这样来审判的，但是它没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它只能表明一种倾向性的态度。对相关的这个仲裁和司法机关的影响呢，应当说是虽然没有这种明确的强制性效力，但是它对于统一司法裁判的尺度、统一司法裁判的依据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导向性作用的。应当说它对长期以来困扰劳动法领域的一个难题、一个顽疾给出了一个官方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这可能对未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管理来说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警示了企业以后再像以前那样安排加班 对加班没有保障等等这样一些管理行为呢，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警示作用。那么应该说受到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企业的人力部门。 嗯，那么对于一些互联网公司来说，如果确实有需要员工24小时推送信息，应该怎么办呢？另外，如果公司要求员工在家里线上工作加班，又是否违法？还有一些公司会以安排不合理的任务等形式造成员工的加班情况，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听楼宇的介绍。 我们劳动法上实际上规定了很多种安排工作时间的这种类型啊，就是像我们典型的这种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这种属于典型性的这个工作时间。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不定时的工作时间，还有综合计算工时的时间，还可以安排这个值班等等这样一些制度，它是可以全面的去应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印象当中的每天就只能工作8小时。但是呢，如果安排其他形式的工作时间类型的话呢，是需要去当地的劳动行政部门啊，去备案啊，去审批啊，才可以使用。 那如果公司要求我们在家在线上加班，是不是也涉及违法呢？ 它只要是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就都属于劳动时间法律去规制的一个领域，不分说在家还是说在外面跑外勤呢，还是说只在公司的那个严格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行业而言，比如说销售，比如说公司的高管，他可能常年的会出差啊，联系业务啊，他会涉及到工作时间可能会延长。像这一类呢，我们也有特别的这个法律制度的规制。这次我们所讲的就是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每天加班时间不能长于1个小时，特殊情况下不能长于3个小时，每月不能超36小时。这是针对的这个典型的工作，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所，在那个时间里面去工作，这种情形特殊情形法律是有特别的规定的。 很多时候这个加班是不会有硬性的规定的，而是以安排不合理的任务等等形式来进行变相的加班。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明确一点，加班是一个契约行为，它是双方都必须同意达成协议下的一个行为，法律是不允许用人单位强制要求劳动者加班，或者说劳动者非要加班来完成，这个只要是没有形成协议都是不合法的。如果劳动者是同意加班的，用人单位也愿意安排加班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绕开最长加班时间的。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工作时间法，或者这个在劳动法应该叫做劳动基准法，是基本标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明确说就规定我每天就只能最长加班3小时，哪怕是双方能形成协议也不允许，只能按照这个来执行呢，还是说双方也能绕开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在实践当中去执行相关的制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用人单位去安排加班，劳动者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吧？我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不得不去加班，或者是他安排的工作任务很重，快到加班时间了才给我安排这么一个工作任务，我不得不在家里继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变相加班了。像这种情况的话，首先如果劳动者是同意的话，他是没有问题的，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如果劳动者不同意，不愿意，法律有什么样的规制手段？我们说这个360行，每一行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在有一些工作类型上的确法律是不便于去强行的介入到这个领域的，他没有任何的手段和办法介入到这个领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也只能靠劳动力市场自己的这种供需双方的博弈来解决。比如说这个单位经常安排变相加班，待遇收入又让劳动者不满意，那么劳动者可以选择去别的单位，然后用这种供需双方自己的博弈的方式呢，来实现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平衡。我想在这个变相加班领域强制用法律手段去介入的话，首先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其次它也不合理，它更多的是应该通过市场自己的这种调整方式来解决的。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天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了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于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的服务。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或者是功能，不得诱导粉丝消费，严控未成年人参与，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及时发现清理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从严处置违法违规的账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再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媒体的报道，26号的晚间，阿富汗的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了2次爆炸，共造成了至少103人死亡，至少有163人受伤。随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自由网站上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第一起炸弹袭击发生在喀布尔机场的出口外，第二起炸弹袭击发生在机场外的一家酒吧。据报道，两名来自伊斯兰国的自杀式袭击者当天先后在喀布尔机场阿贝门以及附近的男爵酒店引爆炸弹。在阿贝门发生爆炸之后，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平民和警方开火。 那路透社援引了塔利班官员的话说呢，喀布尔机场附近的爆炸至少造成了28名塔利班成员的死亡。现场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喀布尔分社首席记者史先涛的报道。 这是十年来美军在阿富汗所遭遇人员损失最为惨重的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制造了袭击事件。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26日表示，塔利班强烈谴责在喀布尔机场发生的针对平民的袭击。他指出，袭击发生在美军负责安保的区域。他还说，塔利班会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并保护民众的安全，全力阻止邪恶势力。连日来，塔利班武装人员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大门外维持秩序。据阿富汗媒体报道，有20多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在爆炸中死亡。爆炸发生数小时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称将打击策划这次袭击的伊斯兰国成员。他表示，我们将追捕你们，让你们付出代价。但他同时又说，美国撤离阿富汗的行动将继续。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斯·麦肯齐26日在记者会上说，预计会有更多袭击喀布尔机场的行为，包括向机场发射火箭弹或试图进入机场引爆炸弹等。26日的爆炸发生前数小时，西方多国政府发布安全提示，提醒本国公民不要擅自前往喀布尔机场，称那里存在安全或恐怖袭击威胁。27日，美国和北约军队关闭了喀布尔机场的所有大门，机场附近的人群也被驱散。在机场附近负责维护秩序的塔利班武装人员则禁止民众聚集在机场附近。 目前，美方确认袭击已经造成了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方将打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动袭击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也就是霍罗山分支，同时呢，也将继续按照计划撤离阿富汗。 拜登当天下午在白宫就袭击事件发表了讲话，说美方认为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实施的袭击，他已经命令军方制定计划打击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和设施等。他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阿富汗塔利班和袭击有关。 那么阿富汗喀布尔为什么会发生这次袭击事件？美方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反恐问题专家李伟，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是一次典型的恐怖袭击事件，因为我们看到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对这一次的连环爆炸事件呢，已经表示他们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呢，是他们来策划做的。这一次的恐怖袭击事件呢，源自于伊斯兰国在向南亚渗透，并且伊斯兰国多次对于阿富汗塔利班和美军呢达成的撤军的协议表示不满。他们主要的观点是，阿富汗塔利班这一次取得阿富汗的政权呢，并不是靠真正的圣战取得的，认为呢是美军呢自己撤出了阿富汗，把阿富汗呢让给了阿富汗塔利班， 这要按照伊斯兰国他们的极端思想来看呢，应该是通过圣战把美军呢彻底的赶出去，通过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呢，伊斯兰国就表示呢，要在阿富汗发动新圣战。这一次呢，针对美军控制的喀布尔的国际机场的连环爆炸袭击事件，应该说是伊斯兰国所谓的新圣战而形成的恐怖袭击。 发动袭击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伊斯兰国它的老巢呢，应该说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那么它在国际社会对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进行了打击以后呢，那么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伊斯兰国的一些残余势力呢继续在叙利亚和阿富汗。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从其他国家到伊拉克、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的这些人员有些就回流，和本土的一些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伊斯兰国的一些分支机构。还有第三种情况呢，有一些国际恐怖组织纷纷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或加入伊斯兰国，特别是在非洲。这些机构呢，原本就是在这些国家呢活动的一些恐怖组织。那么呼罗珊呢，应该说是伊斯兰国在向南亚渗透的时候和本土的一些极端势力形成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国的分支组织。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方将会打击发动袭击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您觉得美方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拜登这一个表态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在形式上表明了美国对这一次遭袭击导致呢美军伤亡的一种政治表态。因为我们知道呢，美国在国际上一直是坚持打击包括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势力、恐怖势力。但是呢，由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存在着双重标准，把反恐作为工具来使用等一系列错误的做法，所以说呢，有一些恐怖组织虽然受到重创，但是由于美国在反恐的问题上呢，营造了更多的使得恐怖主义活动蔓延的土壤和空间，所以有一些恐怖组织呢，反倒是越打越多。所以我们第一点呢，认为美国会坚持在国际上反恐，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美国在反恐上的很多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和国际社会的整体的反恐的步伐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也期望美国能够真正的呢，以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来在国际上进行反恐。 其实早在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建国的时候，大家就担心日后会不会频繁发生恐袭事件。那么您觉得接下来阿富汗是否会频繁的发生类似事件呢？ 在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控阿富汗以后，我们看到阿富汗塔利班表现出跟他上一次执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不同，包括主张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另外呢，我们也看到阿富汗塔利班呢也向国际社会承诺了不让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所以这一个承诺国际社会认为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承诺。阿富汗的各种政治势力呢，在阿富汗经历了20年的战争以后，都不愿意再次的陷入内战。因此，如果阿富汗能够逐步的恢复稳定的话，在阿富汗呢，肯定还会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特别是有伊斯兰国的分支在阿富汗的情况下。但是呢，在阿富汗逐渐能够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的民族这样一个包容的政府以后，阿富汗呢也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了打击一些国际恐怖势力的情况下，未来的阿富汗恐怖袭击事件很难杜绝，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低。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来关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将召开。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给我们前瞻一下这次年会的情况。 好的。那今日呢，美国堪萨斯联储是公布了杰克逊霍尔央行会议的一个日程。那由于新冠疫情的一个 一个影响呢，本次会议此前已经确定是以这个视频的方式来进行。那这也是杰克逊霍尔年会连续第二年以视频的形式召开。那尽管会议的举办形式改为线上，而且呢，这个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以及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还有可能缺席，但这丝毫没有减少外界对其的一个关注。毕竟美联储通常是这个央行年会的一个主角，而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呢正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转向时刻。那此前呢，由于连续数月通胀水平高企，美联储很多官员都开始了关于缩表的一个讨论，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官员的态度呢已经转为偏鹰派。同时呢，七月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呢也是释放了年内联储将宣布缩减购债规模的这么一个信息。那不过呢，我们周二呢也曾谈到过，那由于德尔塔病毒重新在全球肆虐，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是喜忧参半。那虽然就业市场表现良好，但包括在包括消费者信心、零售销售数据以及像这个制造业服务业的 PMI 数据却表现不佳。那前期市场谈论热烈的这个美联储提前缩债的热度呢，目前是有所下降。那市场分析美联储可能会重新考量缩表的这个时间和力度。那我们回顾一下去年上次的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是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一个重磅的调整。去年呢，美联储实行了这个平均通胀目标制，即允许这个通胀率适度高于2%。那这也是美联储自2012年以来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最大的一次调整。而对于本次会议呢，个人认为鲍威尔可能不会像上次会议那样给出如此重大而明确的一个指引。由于目前疫情呢仍然是处于一个扩散的趋势，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因此呢，预计鲍威尔对于缩表进程的这个时间安排呢，也会表达的比较模棱两可。美联储呢，可能会在这个九月的前半月先观察美国本土这个经济数据表现如何，届时呢，在九月联储议息会议上再释放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主持人， 那么宋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795，欧元对人民币报7.6150，英镑对人民币报8.8776，澳元对人民币报4.6993，加元对人民币报5.1136。主持人，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西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5到7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那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乐陶，责任编辑郑晨、清瑞、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14岁参军时的老班长，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只比太爷爷大3岁，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总是说呀，共产党员就要一不怕苦，